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四百五十五章。 啊？咩回事呢？ 张文一面惊讶咁睇住我身下边嗰啲地下水，万事通就讲有气泡，可能系地漏啊，亦都可能系地下水回涌。咦，但愿唔系后者呢？地漏呢就冇所谓啊，反倒而呢系将呢度嘅地下水就会排干。但系如果系地下水回涌嘅话，咁啊几秒嘅时间，呢个成个地方就会被水淹埋，会将我哋全部都浸死晒啊！呢阵时讲紧话嘅时候，嗰啲气泡越嚟越多，砖碎啊沉声咁讲：快撤退啊！注意调节呼吸，呢度随时都会有暴突泉嘅。佢所讲嘅暴突泉呢，同济南嘅嗰个博特泉呢就唔一样嘅。呢度指嘅暴突泉系一种地下水回涌嘅现象，往往系因为地下边嗰啲压力呢就改变，等到地下水瞬间啊爆发出嚟，嗰啲威力啊好得人惊，瞬间都会撕裂嘅地表。就好似一道水底嗰啲利箭咁射出嚟嘅。喺呢个河北有一个喷鱼泉，就系、是、指喺一处嘅泉眼里面平日呢就系、是、枯竭嘅，但系一到咗特定嘅时候就会突然间喷出大量嘅水，伴随住嗰啲泉水而出呢仲会有好多嘅鱼，一直以嚟呢好多人都迷惑不解。古人经以为系神意，认为在泉里面的鱼是神所赐的，所以在当地的村民还会有举行这个祭祭鱼生的这样的活动。而在到现代呢，就有些地质学家在猜测可能呢是地压形成了暴突泉在作怪，因为地下水里面亦都会有鱼类生活的嘛，那些鱼类在那些暴突泉的吸力之下就汇聚在一起，再集中随着泉水就喷了出来，那这个亦都不是说没可能。当然呢，暴突泉如果远睇就好壮观的，但是如果你在泉眼上边那么惨，基本上只有得两个结果的，一米就浸死，第二个呢就是暴突泉向上的冲击力可以将人的头都打爆，脑浆都会震出来，瞬间就会死亡的。总之呢，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绝对就不是一件好事。大家现在即刻就喇喇声后撤，而那些水泡也都越来越多了，好像滚水那样。不过就一阵时我发觉那些水位又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咦，唔通呢个唔系暴突泉而系地漏？伴随住越嚟越低嘅水位，大家就停低咗呢个撤退啦，然之后纷纷都松咗一啖气。而喺呢阵时，突然之间，嗰一条炸到剩低一半嘅图腾石柱发出咗咦咦嘅嘅嘅咁嘅声音，伴随住水位嘅下降，成条石柱突然之间就开始下沉。与此同时，石柱周围呢就快速咁形成咗一个大漩涡，唔使一阵间呢个地方啲水就完全被吸到光晒。大家喺眼前出现咗呢一幕咁样奇异嘅场景，中间嘅图腾柱亦都唔见咗，取而代之嘅係一个方形嘅入口，黑蒙蒙嘅，之前嗰啲水全部都俾呢个入口吸晒入去。图腾柱亦都肯定跌埋落呢个窿入边，豆腐啊蚀咗一声讲：，哇，谂唔到呢条柱下边仲别有洞穿噶噃！讲完，佢就趴喺个地上，伸个头就去睇下呢一个咁嘅方形嘅洞口咧，亦都唔能够过一个人，因为我哋其余嘅人一时之间睇唔清下边嘅情况。豆腐打住个探照灯睇咗一轮，但系亦都唔见有咩动静。我拍一拍佢讲：喂，你睇够未啊？下边到底咩啫？豆腐啊冇缩个头翻嚟，语气啊带有一啲唔确定咁讲：啊，系条街啊，仲有好多人喺度走，我系咪眼花咗啊？一条梯，仲有好多人。哇！听见呢句话嘅时候，我一下子啊滴住阿豆腐嘅衫领，将佢啊戚咗起身讲：哎，你讲啲咩傻嘢啊？你讲咩梯啊？算啦，仲话有好多人。 豆腐一副好似食咗乌蝇咁嘅表情，拗晒头咁，你唔信啊，自己去睇啊！于是我趴到喺个洞口，将个头伸落去，打住个探照灯向下边一睇，咁样呢阵时，我先发觉喺呢一间石室嘅下边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空间，探照灯啊根本上照唔到个尾嘅，四周围都系黑蒙蒙一片，而唯一能够睇到嘅嘢就系距离我哋大概有二三十米高嘅一个宽大嘅石阶。嗰个石阶同我哋落嚟嘅嗰一条咁嘅石楼梯咧，绝对系唔系一个档次。下边呢个石阶嘅石料系白色嘅，造型呢就工整宽大，一层一层咁向下延伸，睇唔到尽头，亦都睇唔到结尾。佢出现咗喺呢个深深嘅地底世界里边，简直宏伟到等人哋觉得窒息。呢一个咁嘅石阶整体系悬空住。可以睇到下边粗大支撑嘅柱一直咁延伸到更加深嘅黑暗里面，石阶嘅两边呢都系黑暗嘅虚空，一时之间我甚至怀疑自己睇到嘅系咪幻象。而好似豆腐所讲嘅人呢，一开始我冇注意到，但系嗰阵间我就发觉喺呢个探照灯照到尽头嘅地方，慢慢咁走过嚟一个一个嘅人影，冇错啦，确实系人，唔系啲咩王府一类咁嘅嘢。佢哋着住啲衫，神情虽然睇唔清楚，但系啲动作咧就同埋啲活人啊冇咩区别嘅。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嘅喉咙啊发晒紧，根本上啊讲唔出嘢。而喺外边啊，中公佢哋咧就开始喺度催我啦。喂，你究竟睇乜嘢啊？点解唔讲话嘅？呢一刻我应该讲乜嘢咧？唔通话俾佢哋听，我睇到一群生活喺地底嘅人，嗰啲人好似完全都冇注意到我哋嘅偷窥咁啊！佢喺黑暗当中走嚟，沿住呢个灰云嘅石梯一步一步咁向上走，最后又慢慢咁离开咗我嘅视线。直到呢阵时，我先挺翻起个身。豆腐即时露出咗一副咁样样话：，唉，你睇下，我讲嘅冇呃你啊嘛。佢又问我：，啊，你而家信啦啩？我岌咗岌头，对阿尊瑞佢哋讲：，下边真系有人啊，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唔可能嘅，佢哋应该唔系活人啩。好快，其余啲人都逐个逐个咁喺个窿口嗰度睇，冇几耐。我哋全部都面面相觑，一时之间唔知点好，最后只能够望向尊瑞。尊瑞睇咗一睇周围嗰啲已经完全暴露晒出嚟嘅神纹，佢啊沉吟咗一声，问阿文章仲有几多美影。文章呢就指一指咁讲话：，仲得翻呢个水下边嗰一部分咧，仲有嘅就系上边嘅呢一小块。于是尊瑞讲。手工将佢全部作落嚟，搞完咗之后就落去睇下啦。佢又指一指嗰个四方形嘅入口，大家而家啲裤啊、衫啊咁都全部都湿晒。于是我哋将啲衫裤啊拧干，点着咗啲固体燃料，一路就喺度背嗰啲衫，一边呢就食翻啲嘢喺度补充体力。作印呢系一个好精细嘅嘢嚟嘅。至少需要三个钟头。呢一段时间里面，大家时不时都会透过个入口观察下下边嘅嗰一个世界。好快，我哋就发现咗有一个惊人嘅现象。嗰啲人呢系源源不断嘅，佢哋系从个石阶下边嘅黑暗嗰度走嚟，然之后一直就朝住石阶上边而去。不过呢，就从来都冇喺上边落嚟嘅。咁佢哋要去边度呢？呢啲唔通系粽子？但系点解下边会有咁多嘅粽子嘅呢？呢啲问题，呢一个奇异嘅一幕，我哋啊边个都冇办法解释。一时之间啊，只有先压喺个心底。大家喺飲食完之后，就眯埋只眼啊，唞咗两个钟。张文嗰边呢，作印嘅工作亦都完成咗。一沓咁啊厚厚嘅图纸就俾阿尊瑞用个防水袋啊装起上嚟，放咗喺呢个装备包嘅里层。跟住我哋就摸出啲绳索，用一条铁索就架咗喺呢个洞嘅上边，用呢支嘢嚟固定个绳索，开始就顺住个绳索落去。 当然呢，呢次我哋又做咗万全嘅准备嘅，为咗避免俾嗰啲疑似中招嘅袭击，我哋呢就先戴住啲防毒面具嘅同时，将啲水牛角嘅全部都攞晒出嚟。防毒面具可以有效咁阻挡人嘅气息，而水牛角呢，传说中就更加有隐藏阳气嘅功效。呢两样嘢加埋一齐，一般嗰啲粽子系唔会发觉噶啦。大家就一一咁降落到呢个石梯上边，呢边啱啱嘅一批粽子过去，所以咧石阶上边咧仲系空荡荡，只有我哋几个。呢个地方亦都唔知有几大，探照灯仍然系照唔到头同埋尾。灯光向下打落去，石阶梯就蔓延过去，俾人哋一种头都晕晒嘅感觉。豆腐啊惊叹咁讲：，哇！呢地方究竟用嚟做乜嘢嘅咧？就喺呢阵时，灯光嘅尽头又一批嘅粽子出现啦。喺近距离观察，我先发觉呢啲粽子原来都系戴住面具嘅。佢哋着住嗰啲服饰啊，更加为奇怪，就同我哋之前喺浮雕上边见到嘅差唔多，几乎就系包住一块布而已嘅啫。呢啲咁嘅嘢同我哋预期一样，仿佛咧根本上就冇留意到我哋，保持住唔快唔慢速度，顺住嗰啲石阶梯就向上走。我心里边喺度谂，呢、这个咁嘅石阶之上究竟系乜嘢咧？呢、这、一个石阶下边又系乜嘢地方咧？点解会有啲咁嘅一批批嘅人接连不断咁从下边走上去，但系又唔见有人走落嚟嘅？谂下谂下，我睇咗眼丝先，发觉佢啊喐都唔喐咁企喺豆腐身边，对周围嘅一切就毫无反应。似乎呢啲粽子就不足以引起佢嘅食欲，而呢阵时转瑞就下咗个指令，这个同我谂嘅就不谋而合，大家都唔敢出声，担心会惊动咗嗰啲粽子，于是只有用个手势喺度做简单嘅交流。转瑞就指咗一指石楼梯嘅上边，示意我哋跟上去，睇嘅样同我谂嘅一样。亦就系想搞清楚呢个石楼梯上边究竟系咩地方，点解可以引咁多粽子争相咁前往？大家就轻手轻脚跟喺啲粽子冇几远处，沿住呢个石楼梯就上去啦。呢一个咁嘅石阶梯咧就好长嘅，周围啊死寂一片，连我哋嘅呼吸声都系因为呢个防毒面具被压到几乎消失到咁嘅地步。就喺呢阵时，石阶梯嘅尽头突然间到啦。尽头系一个大平台，平台上边摆放住一具好似石棺咁嘅嘢，除此之外仲企住几只粽子。正当我哋疑惑住啲粽子数量点解咁少嘅时候，嗰几只粽子突然之间就企咗喺呢个石楼梯嘅边缘，猛然咁就向下边跳落去，身形好快就跌入咗黑暗当中。呢一幕睇到大家都头皮发晒麻，与此同时终于明白点解一直都冇粽子走返转头呢，因为佢哋爬到嚟呢个最高点之后全部都跳咗落去。豆腐极骨咁吞咗啖口水，发出咗响亮嘅声音，跟住佢甩甩咳咳咁讲：，哇！粽子喺度自杀。